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三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文，要求加强口岸城市疫情防控；杭州一确诊病例被立案侦查，两棋牌室经营者被刑拘；美国肯塔基州遭龙卷风袭击，可能造成至少50人死亡。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口岸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近期离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与香港澳门有口岸连接的除外，相关人员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前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人员抵达后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根据通知，上述要求的时间范围为从各省区市确定口岸城市范围并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3月15号。此外，通知还提出，有条件的口岸城市可研究在辖区内设置疫情防控缓冲区。今天下午5点，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85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省商务厅、省药监局、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介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昨日的24小时之内，浙江省新增的阳性感染者是总共有48例，其中呢确诊病例有35例，无症状感染者是13例。那么这个呢也是本轮疫情以来浙江新增的最多的一天。那么就在刚刚我们所拿到的发布会的那个内容里面呢，也是公布了自12月5日以来本轮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浙江省的一个病例的情况，浙江省的宁波、绍兴和杭州3地的累计报告的阳性感染者呢，已经是达到了98例，其中确诊病例有60例，无症状感染者有38例。那这个数字呢，比昨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又多了20例这个阳性的感染者。这其中累计病例里面呢，就包括宁波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有26例，无症状感染者有11例，绍兴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呢有30例，无症状感染者有18例，而杭州的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有4例，无症状感染者也有9例。那么全省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排查了密接者4011人，次密接者呢16965人，均已经是实施了这个管控的措施。而这两天新增的这些病例呢，也都是在所实施的管控的人群范围内所经过核酸检测筛选出来的，所以呢并没有发生这个疫情向外扩散蔓延的一个情况。那么刚才我们也注意到，其实现在是绍兴的累计病例是最多的，所以呢为了坚决阻断疫情的传播，遏制疫情的扩散和蔓延，在今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呢，绍兴市的上虞区是已经开始实施了更加严格的一个封控的措施，其中呢就包括全域的交通封控，对于进出上虞的高速公路、国道，还有像村路、车站、水路等等呢，是所有的出入口都实行了交通的全面的封控。其中发现确诊病例的2个小区呢，目前是采取了全员居家隔离的这样一个封控的措施，来防止疫情的扩散和蔓延。那么刚才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这个现场，除了介绍了相关的疫情的最新情况之外呢，还有省疾控、还有省商务厅和省这个是药监局的相关负责人来回应记者和公众所关心的一些疫情相关的问题。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今天发布通报称，因确诊病例庄某在接受医学流调过程中多次未如实反映与他人接触史，致使另一名无症状感染者未被及时隔离管控。拱墅区公安分局依法对庄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 继续关注新闻，美国9号到10号举办所谓的民主峰会，效果怎么样？西方媒体给出评价。纽约时报报道的标题为拜登召集全球民主国家开会，但美国却遭遇坎坷。副标题更是直接指出，在美国国内面临诸多问题的时候，人们质疑美国能否充当一个合格的民主代言人。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则刊文，在民主峰会上，拜登又掉链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标题为拜登的民主峰会缺了什么？副标题自问自答，缺少了真正来自人民的力量。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说，该州10号晚上到11号早晨遭到多次龙卷风袭击，可能已经造成至少50人死亡。贝希尔在11号凌晨举行的灾情及应对情况吹风会上说，这次龙卷风袭击是肯塔基州历史上最严重的，他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新闻。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上海正在构建线上帮办和线下帮办相辅相成的帮办制度。目前线上人工帮办35个高频事项已经正式上线，涵盖企业和个人事项，年办件量超过2000万件，约占一网通办全年总办件量的1/3。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据了解，人工帮办功能主要是解决企业群众在网上办事过程中得不到专业人员实时帮助的问题。 你好，我这边是想开一个咖啡店，然后我现在营业执照已经办理好了，但不知道后续需要办理什么类型的许可证。 跟您进行一个屏幕的分享，然后把这个一业一证的这个入口和办理的一个流程简单的演示给您看一下，你看可以吗？ 那太好了，谢谢。 我们也提了一个工作要求，他要首次响应是1分钟之内必须响应。我们是希望打造一个像网购客服这样的一个体验，他就能完全非常精准的来解答我们在线上办事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些专业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线上人工帮办服务已经覆盖包含居住证办理、公积金提取、企业登记档案查询等上海全市办件量居前的35个高频事项。明年，线上人工帮办覆盖事项将扩大至100个，占一网通办全年总办件量的80%以上。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内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遗产。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